大家好 ，My Radio 全方位网台节目制作课程第二期咧就开始招生，咁啊截止日期咧就系呢个月底啊10月31号，咁啊开课日期咧我哋暂定就喺1月6号至到呢个2月11号，就喺呢、這个普罗政治学院度上课嘅。咁啊第一期咧，我哋即系举办呢一个网台班第一期咧就其实报名就非常之踊跃，咁啊都要经过筛选。咁因為咧教育處規定嘅啊，咁我哋個即係學員嘅人數咧就不能夠超過一定嘅限額，因為嗰個消防條例啊，咁我哋就唔會犯法嘅，費事俾啲趁街度舉報。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呢一個網台節目製作課程嘅咧，咁就好快啲報名啦，因為今次同以前有少少唔同。以前咧就因為我哋有一啲即係好明顯嘅即係政治嘅取向，咁啊普羅政治學院又好 ，My Radio 都好啦，係嘛？咁似乎就為某一啲政治立場嘅政治團體咧，就去做宣傳嘅。咁但係即係自從呢個舊年九月選舉之後咧 ，My Radio 又好，普羅政治學院又好咧，就已經從一個教育資訊商業運作啊，咁所以咧就我哋會開放俾其他，就算佢同我哋未必係同樣嘅政治光譜嘅人咧，我哋都會接受佢嚟參加呢啲班嘅，咁所以預計咧，即係報名嘅人都會多，咁所以大家咧最好就如果想讀呢一個班咧，就盡快報名啊！咁你報名嘅時候咧，就只要填妥個報名表格，咁啊電郵嚟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嘅郵址咁就得㗎啦啊！咁其實就唔使俾錢字嘅，我哋仲要面試嘅啊！咁大家睇我哋嗰個通告就寫得好清楚嘅，咁我喺度即係呼籲各位最好就快啲報名啦，係咪？咁總共上12堂，咁每堂2个钟头，逢禮拜六6点至8点，同埋禮拜日晏昼3点至5点，咁另外咧仲有實習嘅時間，咁會另行安排嘅，咁希望大家快啲報名，額滿即止。 敏哥，而家共產黨就一篇再篇。 又要抽水， 唔系抽水，你事实系啊嘛，一篇再篇， 本身嘅篇本嚟嘅， 唔系屌你仲再篇，系咪？呢啲实死嘅大佬，你话成日人心唔肯回归，点解要回归咧？你一篇再篇啊嘛，你已经邪噶啦，再邪，俾你玩捻晒啦， 邪上邪， 系咪好捻难搞啊？ 邪上邪，篇上篇， 冇捻晒正气啊嘛， 咁你咪完。 Hello， 大家好，嗱，我系郁敏，我同郭大师、郭博士咧就有一个节目叫做《那些年》啊，就会喺礼拜六夜晚，即系深夜时分，11点至11点半播出。那些年系讲咩咧？嗱，我哋两个咧，有人就夫子自道，有人咧就插科打诨，讲嘅咧都系香港嘅旧事，旧得嚟，有啲讲紧系几廿年前，系嘛？有啲可能去到100年前，系咪？而家唔係懷舊，而係温故知新。仲有呢、這個節目咧，係非常之有趣嘅。大家記得留意收睇、收聽，同埋記得交月費。My Radio 全新節目《如喜好辯在》，逢星期三晚上10点播出。 好，大家好，又到我哋今個禮拜嘅天下波景啊！今日仲有我 Vincent 同阿 Cyrus。 Hello。 系啦，咁啊，今日咧，個相即係啱啱最近咧，10月尾或者10月头咧，嗰、那個 baseball 嘅 World Series 即係啱啱完咗啦，有好多爭議性嘅。跟住 Dodger 咧，直輸咗 Game 7啊嘛，一輸 Game 7咧，你哋住 LA 可能會發覺咧，有半個 LA 跟住呢幾日咧，嗰啲又真係死曬嘅，全部都 fans 即係鋸曬嘅，因為 係輸咗啦嘛， 係啊，輸得好慘嘅。因為其實未講呢樣嘢之前咧，我頭先唔記得同大家講咧，就係咧。好快講就係、是、一個 information 就係、是、今年 NBA 嗰個球衣咧，其實換咗贊助嘅，大家有冇留意咧？佢係換咗由本呢幾年都係 Adidas 嘅，換咗 Nike 咁咧，咁我之前有去想買嗰啲NBA 啊 Nike 嘅 T-shirt 嘅咧，哇！屌你老尾，件好乸貴，就一件 T-shirt 30几蚊喎，一件 T-shirt 30几蚊嘅話咧。哇！即係嗰啲夠我俾錢買一個 keep 翻嘅位，仲可以好正添啊！ 你講嘅 T 恤啊， 係啊， 即係唔係 Fendi 嗰啲啊 Game Jersey？ 唔係 T 恤都30蚊。 Game Jersey 而家成39啊。 T 恤係啊， 300。你 Nike 啊出咗嚟，我諗活邊10场已經爛咗3件衫喎。 咁但係唔緊要，因為咧 你有冇聽過啊？你知唔知爛咗衫？ 我記得爛衫好似係喎，真係 爛三件啊！ 我以為爛衫，以為佢係打交嗰爛衫。 唔係啊，係就咁。 defense 咧，俾人搲，通常後邊成啲係。 Make in China。 第一個就係 preseason 嘅。 Make in China。 啊，跟住有兩場係 regular season 嘅 game 都爛咗。 好啦，就係講咁，其實唔緊要，佢貴唔緊要，因為我想講咧，每年裏面嗱，下年下個禮拜就係 Thanksgiving Black Friday 咧，通常咧會減價嘅，即係大家留，大家留 意，千祈唔好買， 下個禮拜先買，因為好多佢都係半價嘅，好多都係半價，或者你去 LakersStore.com 或者 NBA.com 咧，好多佢減到犀利嘅 ，OK， 嗯， 唔係另一個咧就係咧。每逢七月嘅時候，因為我點解記得呢，因為佢嗰個 Laker 嗰個 Team Store 咧，你成日就阿 Vincent 知㗎啦。個 Team Store 咧，佢喺七月嘅時候咧，佢 清貨， 清貨大減價，係啊。嗰時，因為我仲記得，因為嗰時係啱啱係 Comic Con 嘅 weekend， 我次都去唔到嘅。 哦 ，OK， 兩折三折㗎。 係啊，係啊，清貨㗎，因為執到平嘢，所以大家如果買嘢嘅話，可以等下禮拜。 會唔會關？如果佢七月清貨嘅時候，如果佢 champion 會唔會俾咁多隻留嗰時先會清貨？ 佢會清好多咧。 啲爛啲爆皮嗰啲。 譬如咧，佢啲 trading deadline 俾人吹走咗啲球員，嗰啲球衣咧冇人要嗰啲咧。跟住我執咗之前執咗幾年執咗一件啦，係啊。World Peace 以前個名 Wrong Artest 嗰件， 哇！真係好靚正喎， 好似5蚊就俾我執到。 喂，有冇林書豪嗰件啊？仲有？ 可能有啊，大佬。 嗰27號嗰 個真相喎。 系啊，跟住佢有 Steve Nash， 所以就同大家講，佢每逢七月咧，佢個 LA Team Store Online 同埋喺嗰個 Stable Center 嗰個 Store 咧，佢都會減價嘅 ，OK， 同埋佢減到曬清貨嘅，就想同我講啦，講啲嘢。 大家記住好定出去買嘢啦。 另外咧，仲有一樣好快講就係、是，今年 All Star Game 即係2018 All Star Game 咧，喺 Stable Center 打。 啊，終於翻落嚟，翻落嚟。 咁咧，其實我哋可以踩場外去，因為我以前咧試過一次去過咧， 好乸貴，我 想。唔係，你聽我先。佢好似去過咧，我哋講話佢 NBA All Star Game 有星期六咧，有叫 All Star Practice 朝頭早嘅。 嗯， 我買個飛去啦，好平嘅啫。咁你坐咧，坐啲位好近嘅啫。同埋一睇咧，我 幾多年前啊？ 幾年前好多年前咯。 All Star Practice 唔係 All Star Game 咧，咁佢 All Star Weekend 噶嘛，喺 Stable Center 啊嘛。咁咧，每逢星期六朝頭早咧，佢個 All Star Practice 嘅，即係工作可以入去，可以公司入去。 但係點解幾年前會喺 LA 度 practice 咧？ 七月嘅 All Star Game 啊， 係咯。我三未好耐冇喺 LA 舉辦過。 我依家係10年前啦，應該10年前 OK。咁咧，佢每逢咧 All Star Game 咧，佢有個 All Star Pass 喺個星期六朝頭早嘅。咁咧，我哋可以買飛入去睇嘅。同埋咧，嗰啲飛都唔係好貴嘅啫 OK。 哇！ 咁咧。因為你睇 All Star Game 啊，其他嗰啲咧根本你買唔到飛，佢俾曬贊助喎。但係個 All Star Practice 嗰個咧，你就可以公眾可以入去睇嘅，你坐得好近嘅位嘅，因為嗰時喺入去 LA Convention Center 睇嘅。咁咧一坐咧，我見到好近啦，見到 LeBron James， 見到Paul Gasol， 見到 Kobe， 好近嘅，可以我哋可以入去睇。OK， 冇曬喎， 咩啊 ？check 完冇曬咯喎 ，All Star Practice 冇曬啦 ，All Star Practice 冇曬 ，show level， 哇冇曬飛啦，要屌！ 咁快？ 我殺機 都幾千張飛 啊！2000幾人張飛，大佬。 幾張？ 2000幾人啊，大佬。 2000蚊都買成季。我殺 practice 咧，私人機買埋。私人 keep 啊， 就先 走啫嘛。 我殺 practice 咧， 冇曬 啦。 唔係可能濕黑冇曬，其他有嘅啫。 係咯， 你濕黑都冇曬，佢而家仲有。 咁啊係。 咁你都唔想幫佢都仲有剩啦。 啱啱講咗五分鐘啫。 OK， 繼續 OK 啊，係啦，咁啊係啦 ，check 咗啲 All Star 嗰啲 game， 2018嗰個2月嗰個 All Star game 啲飛賣曬，嗰個 practice 都賣曬 ，All Star practice 賣曬。 Oh shit！ 哦， 平啦，平啦， 嗰時我睇真係好正啊，嗰啲 Paul Gasol 同埋嗰啲係坐好近嘅，好近嘅。Anyway 啦，或者如果遲啲佢有飛，我哋可以去睇啦。咁頭先又講翻嗰個 topic 啦，就係今年嗰個 Major League Baseball 嗰個 World Series 個即係世界大賽嗰個。有好多即係已經打完啦，當然輸咗 Game 7啦 ，OK。係 啊。 同入邊咧好多 controversy， 其中一個咧就首先講咧就係咧，喺 Houston Astro 咧有一個球員咧喺呢個 Game 3入邊咧，佢做咗一個動作，其實一個比較即係可以講嗰啲係discrimination 嘅動作，因為佢係 first baseman， 佢打咗一個 home run。佢打咗嗰班嗰個投手咧，多數投手咧係日本嘅投手嚟嘅。 咁樣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打咗咁啊打咗空軍就打完咗空軍之後咧，就懶醒咁樣就喺去翻個後備席嗰個德歐度咧，就咁樣整個頭先你嗰個動作就咁樣。OK， 咁啊梗係種族歧視啦，種族歧視動作啦。OK， 因 因為咧 ，Dodgers 個投手咧係日本籍嘅投手嚟嘅 ，OK？ 佢日本籍，佢其實有日本籍同混血嘅，因為佢爸爸係好似伊朗籍嘅，咁佢喺日本就打咗好耐好耐 baseball 噶啦 ，OK？ 咁就收尾就過咗嚟美國打啦 ，OK？ 咁啊，頭先講翻呢個叫做 Houston Astros 嘅 first baseman 咧，就 Yuli Guerrero 咁上下名啦 ，OK？ 就打咗呢、這個。就打完空軍之後咧，就整咗個咁嘅手勢咁樣咧，話佢種族歧視啦 ，OK？ 人嚟嘅真 係，係種族歧視。咁其實咧，咁收尾NFL Major Baseball Commission 咧就好快就決定咗就要 suspend 佢 ，OK？ 但 suspend 佢咧最搞笑就係唔係即刻 suspend 佢喎，係等到下一個 season suspend 佢五場喎，呢個先係個好緊要嘅嘢，大家都知道。哇！點解你唔即刻 suspend 佢先係咪先？ 我覺得你靈魂人物嚟噶嘛？ 佢做呢一個動作嗰陣時係 game 幾嚟㗎 ？Game 3。 哇！咁梗係死人都唔會俾你 suspend 佢啦，係嘛 ？OK， 咁佢就 我覺得呢個 gesture 係唔好嘅， 應該係冇嘅， 應該係要根本上佢都覺得係冇問題冇事。如果有事嘅話，就即刻 suspend 佢啦。 我一間我會講翻佢個Major Baseball 嘅 commission 啊，佢有咩 defense 話唔即刻 suspend 佢 ，OK？ 咁但係佢一 suspend 佢咧就係 five game without pay suspend 佢 ，OK？ 啊，下一個季先係啫。 下一個季先係，屌下一個季過撚曬啦，都下一個季 baseball 係咪四月啊，大佬？係 咯， 即係過咗半年 啦， 係咯， 記得嘅，記錄在案嘅呢啲。 咁收尾過咗呢單嘢之後，即係開頭咧嗰、那個入Dodgers 嗰個投手Darvish 咧。OK， 就話開頭就嬲嘅，咁收尾佢都話原諒佢，佢覺得原諒佢，佢覺得可能佢都冇心嘅。收尾嗰個做咗呢個手勢嗰、那個 first baseman 咧 ，Houston Astros first baseman 咧都話其實佢唔係咁嘅意思 ，OK， 咁佢係咁講啦 ，OK， 係啦。 咁啊，咁但係就係講翻啦。如果你講翻 NBA 啊 ，NFL 啊嗰啲啊，哇！呢啲咁大啲。discrimination 呢啲咁嘅動作，你都係有心冇心，一定 suspend 佢啦，係咪先？ 唔需要講啦，呢啲 係咯。咁啊，所以變咗呢樣， 或者罰佢啦，我啲豆掟翻佢咯，係咪啊？ 我啲豆掟， 我啲 refrigerant 掟翻佢，塞落個屎窟窿度。 佢下個 season 都出唔翻嚟。 OK， 咁啊 ，NFL 喺 baseball 嗰個 commission 啊，就解釋佢有四至五項嘅defense 佢自己啦，四個 point 就話。首先佢就話呢suspend 佢一定 suspend 佢啦，咁呢一定係 without pay 嘅，即係冇錢收㗎啦， 正常 係 啦，正常 啦。咁第二樣嘢話呢suspend 佢嘅原因，即係等到下一季先 suspend 佢原因呢，就唔想呢 punish， 即係懲罰曬佢其他隊嗰啲球員，即係唔會話一個人做錯就唔想成隊承擔。 Wrong idea。 Yeah， 我覺得呢唔係。 即係一句講曬，禍不及妻兒，禍不及隊友。 咁解 㗎，係咯，佢就咁，係 咁解 嘅， 我覺得唔 係 咁解。 佢咁嘅 defense， 佢咁講啊嘛，佢即係話係 unfair 咧，係 punish 埋即係懲罰埋佢對個隊入邊其他24個球員。OK， 佢呢個開個壞先例啊。 OK， 嗱，佢有個其實咧，佢有個其他先例嘅，就係有啲人咧，有啲球員咧喺之前咧喺嗰個唔係世界大賽入邊喺嗰啲 regular season 咧就做過啲種族歧視嘅手勢呢樣嗰樣啦，即係有啲人又話佢有啲球員做咗唔知嗰啲，即係講一啲歧視一啲同性者嘅同性戀者嘅言語啦。OK， 即係咩啊？ 佢唔知佢講咩啦，即係話佢 心可能 faggy 係啦 ，faggy 我知係啦，可能唔知咩 word 啦。OK， 通常就 suspend 一次兩場嘅啫，今次大鑊啲 suspend 佢四場啊嘛，好似四場兩場啊嘛，係啦。OK， 咁就講返啦。咁另外一個 defense 呢就係話佢話佢好 impressed 到佢同嗰個 Dodgers 嘅 pitcher Yo Darvish 講過，就係話呢Yo Darvish 都原諒咗佢啦。OK， 咁原諒咗佢啦就冇所謂啦，咁就下一個球員先 suspend 佢啦。OK， 即係呢件事已經完結咗啦，屌咁佢咁講啦。OK， 唔係禍不及妻兒啊！呢件事係你係各有各法，家有家規。係 啊，佢係咁啊！ 你做咗呢個咁嘅行為，人哋覺得你 discrimination 嚟嘅話，你就馬上要罰㗎啦。係 啊，但我即係想講就 baseball 有好多例，好多嗰啲好怪嘅球例呢樣嗰樣嘅。咁最後一個 point 就係話咧，佢就考慮到咧話咧，當佢即刻 suspend 啊呢個球員Houston Astros 球員嘅時候咧，呢、這個球員可能會即刻上訴。佢點就話，佢即刻會用佢嘅權力就話，即刻會上訴。咁佢即刻上訴嘅話咧，會影響唔知乜嘢啦。OK， 所以佢就話，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就不如等于下一季先 suspend 佢。O K， 歪理嚟 嘅。系啊，呢、這个。所以其實你因為嗰個都係 Houston Astros 嘅主張嚟嘅。如果 standard 啦， 如果佢即刻世界大賽入邊 suspend 佢 ，game four suspend 佢，或者 game five suspend 佢嘅話咧，可能對嗰個賽果有少影響。 絕對有啦，可能。 絕對有啦。 因為佢係正選。 我諗一句説話，羅星花園講啊，杜明哲成日話都講，如果道歉有用嘅話，要警察嚟做乜嘢、一樣道理啫嘛。 啊，咁啊啱喎，你又 係咪先？ 你佢頭先話你和平區和平咁猜疑係咪即係話嗰只即係如果佢俾人 suspend 咗，其他隊友成個體系都會受影響？ 我覺得 唔會有影響，因為其實 baseball 即 baseball 係團體嘅，團體嘅，咁你可能有時打嗰時啲主組傷咗啦，你球都照上啦，係咪先？ 即係嗰個藉口有少少，我覺得唔係咁恰當咯。 完全唔關係咁啦。譬如你一個籃球球季，你多幾多 technical foul， 你自動好多時啊打 playoff 嘅時候，譬如 J1 Green 就係、是、哇。 即刻 再多一個，咁啊即刻下一層十。 佢唔理你， 因為有啲咁嘅例。 佢唔理你 NBA final 定係咩事啊？係啦，咩事都係啊。 係啦，咁你唔可以因為冇任何原因而咁樣 step down 話哦，原諒咗佢就算數啦，係咪？係 咯。 唔屌都俾人屌咗啦，係咪？係 咯。咁都得嘅喎。 咁啊，對唔住搞掂，即係學你話齋要警察做乜嘢咧？ 咪咯。 咁其中另一個，咁啊講完呢單嘢之後咧，其實呢個 World Series 世界大賽有好多 conspiracy， 因為第一樣就係話。其實整個美國的 country 都是想 Houston 贏的，因為 Houston 最近發生什麼事？ Houston 又 Harvey 又 Harvey 做咩先？嗰度俾阿浩西搞掂，阿浩西又 三個風啊 ，triple double 嘅， 好似第一個 Patriot 嘅 Super Bowl 都係嗰陣時係咪嗰一日嚟噶？嗰一年啊？是有啲咁嘅，有啲咁嘅事啊，所以 Patriot 就贏咗啦 嚇。嗰個雪地嗰個 field goal 啊嘛，係啊，好似咁。 哦，嗰個真係又係 conspiracy theory， 係啦，咁樣 都爭議得好貴，其實應該唔計嘅 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就係佢因為咧，今年世界大賽咧，佢用咗新嘅球啊，個波啊 ，baseball 係用新嘅，即係同佢哋常規賽個球，佢哋有啲球員，有啲投手就話咧，佢投個波出嚟咧會線手。OK， 即係有啲咁嘅嘢啦，即係 好方便得先嘅啫。 唔係咁佢真係咁講啫，佢投手咁講啫。OK， 果然係賴地眼啊！ 果然係屙唔出㗎。 啊，咁就話咁，其他另外一啲咧，就係話咧， 但係佢用呢個嚟做藉口，個波抌得滑手，所以 唔係打成季已經知滑手。 唔係佢滑手，唔係佢常規就先，佢 World Series 用嘅新嘅波啊，個波係新嘅。 咁個個都係咁樣㗎。唔係，淨係我話手啊，對方嗰隊都係。 對方都話係咁嘅，對方嘅球員都係咁嘅。OK， 咁佢就話，咁其實要話手嘅原因就係因為咧，今年嘅 World Series 咧係咁多嘅 World Series 咧，咁多歷史以嚟咧係打得最多 home run 嘅。 係啊，佢哋 Game Six 嗰陣時打最多 咯 ，home run。 佢今年咧，佢總共打咗24個 home run， 七場裏面加埋。OK， 有好似 Game 4 and Game 5佢打咗七個 home run 啊， 應該係 Game 5 喺五個 inning 之內，其實佢就話打五個 home run，OK？ 同埋咧，睇下先嚇，呢度咧就話咧，佢季後賽咧亦都係刷出新紀錄嘅，就係話咧，計埋 Game 6 World Series 咧都係打咗即係成個季後賽，即係打103個 home run 啊，即係又係破紀錄嘅 ，OK？ 咁其實可能有一個 conspiracy 就係話。想製造多啲收視，因為可能 baseball 俾人睇到就覺得有 home run 先好睇噶嘛，先。 梗係啦，你唔識 home run 嘅話，你問下國外人啦，唔識睇波嘅話 ，baseball 咩啊 ？home run 咯， 係咯係咯， 揈咯， 出個係 咯，揈碌嘢咯， 係咯，出碌嘢咯，然之後有波執咯，係 啊， 或者執唔到咯，係咯，或者執唔到咯， 係啦。咁其實所以可能有其中另一個 conspiracy theory 就係話嗰個 home run 其實都即係。打得今年真係太離譜啦！打得太勁嗰時候，可能你會覺得哇，啲都係咪造假咧？你覺得係啦。 喂，咁今年 NBA Houston 嗰隊波應該可能會贏噶咯，咁樣即係話 點 解？有啲機會嘅， 有啲咁嘅機會噶嘛？咁嘅機會 都 得啦。 哦，係喎，係喎。 foul 跟住 foul 曬啦 ，one James 啲哎呀 ，Houston number one 咧都係啊，尋日輸咗好似， 我哋都咁啊，講埋呢個 base 好快講啦。咁其實 最勁嘅波士頓。 咁其實點解有啲其實有啲球場咧？再需要講一樣嘢就係話咧。baseball 佢裏邊個 stadium 咧，每一個球場個 dimension 係唔同嘅， 唔同㗎， 即係佢個 size 係唔同嘅。OK， 有啲咧係大啲，有啲係細啲，佢係冇劃一嘅。 咦？點解可以咁嘅？ 佢個 baseball 佢例就係咁，佢冇佢劃例係咁嘅。有啲 baseball 嘅 stadium 咧，譬如 Chicago Cubs 個 stadium 咧， 佢係喺一條街隔離嘅。OK， 你上網睇下咧 ，San Francisco 嗰個波拍咧係喺企喺條河喺個海隔離嘅。 哦 ，Oyster Point 嗰度。 係啦，咁咧 ，Barry Bonds 打 home run 咧，有啲人咧係直頭咧坐住啲 kayak 咧，嗰啲叫做kayak 咧喺度接 home run 嘅，係啊。所以佢有時個地形咧會決定你嗰個 size 嗰個 baseball 嘅 size 個 size 同埋 size 嘅 OK。 放三號唔係例啦，係佢係睇住你個地方 嚟，唔係佢 調節啦。 唔係其實我都 make sense 點解咧？因為你 friend 啊嘛，你都係咁打嘅啫。一個近啲，你都有機會均打機會攞。 唔係其實佢係冇例嘅，咁其實就係話咧。 都唔係啊！你打空驚嘅時候，你咁你習慣咗個場地。 講翻呢個嗱，講翻呢個啦， 係有分別嘅。 講翻呢個啦。Pacific Bell Park 呢個應該係 AT&T Park 呢個應該係 AT&T Park 應該係三文市。 三文市嗰個應該係呢個就係呢個好明顯啦，呢個好明顯啦。OK， 嗱，佢喺右手邊咧， 海嚟噶嘛？ 係啦，係啦，就係話可以海嚟，都係啲人拆開拆 開嘅。開咯，喺正收成或者 食。係啦，呢度就係話啦，嗱，佢右手邊嗰個場咧，由 home base 去到 outfield 有啲係309尺啫。啊、左手邊嗰係339啫喎， 咩 handicap 嚟㗎呢個？ 係啊，即 係踩輪子踩過。 係啊，即係話咧，佢呢個 stadium 咧係 favor left hand hitter。當你 left hand hitter 咧，你企喺 left hander 會企喺右手邊呢度嘅 ，OK？、嗯、通常你上網 check 翻咧， 咁樣搏。 係啦、啊，佢、嗯、右咧 left hand hitter 咧，通常佢打 home run 咧，你上網 YouTube 睇翻咧。佢過咗 home 都係跟翻住，佢喺右手邊嘅。 咁啲 stat 係咪真係 left hander 就 係啊係啊係啊！你睇下 Barry Bond 咪打成日輸叫 Giant 咯。嗱，睇到呢度啦，右手邊係309，左手邊係339喎，差咗十個。 真係好遠。 真係好遠喎，大佬睇下呢度係咪啊？睇下呢度啊，睇下睇下。 10%。 係啦，所以你如果即係你如果你打你係 left hand hitter 嘅話咧，你會 swing 個波你咁去咯，個波會緊住咁樣去噶嘛，會去你右手邊噶嘛。除非你係打咩咗個波去嗰邊嘅啫，通常你跟 same thing is if you are the right hand hitter， 你打翻落去嘅話咧，你個波通常都係會去翻嗰邊嘅。OK， 你睇翻好多勁嘅 left hand hitter 咧，上 YouTube 睇翻 Barry Bonds 啊幾個好多勁嗰啲咧，佢打嘅 majority 嗰啲 home run 都係右手邊嘅。 嗯， 同埋Yankee 好多打 home run 嗰啲 record hitter 好多嗰啲咧，佢通常喺自己嘅 stadium 打咧，都係打多啲 home run 嘅，因為 favor 佢啊嘛。 嗯， 咁譬如講翻嗱呢個， 同埋會打遠啲喎，你 swing 嗰邊 係，都打遠啲 係啦，係唔係因為話個長嘅距離啊？即係譬如打 golf 咁樣，如果我係左腰嘅，我波打去左手邊咧係長過個波 end up 去咗右手邊嘅。 我知道係咁梗係啦，但係你因為你嗰個右手邊嗰個 距離已經係啦， 距離近啲嘛。咁啊，譬如如果你去其他 stadium 嘅話，嗰個唔係空運嚟噶嘛。咁先可能就係俾 跌翻落嚟咯， 跌翻落嚟， 接住咯， 再個長咗落嚟。 係咯，係啦。咁其實講翻有啲 stadium 咧，做平均嘅，譬如睇下呢個，但係你可以講下呢個 Tiger Stadium 就好平均啦嚇。 Tiger Stadium 都係曲噶，都係曲嘅啫。 即係佢冇咁離譜啊嘛。係啦，佢冇咁離譜啊。你睇下呢個咧就係呢 Angel Stadium 啦。Angel 呢就咧 應該係 parallel 應該。 呢個係一樣嘅。左手邊又係330。右手邊又係330 ，center field 又係395，好平均嘅 ，OK， 所以唔會 favor left hand 同 right hand。所以穿撲街嘅啫。 係啦，跟住睇翻呢個，睇下先啊 ，Dodgers 嘅話咧 ，Dodgers 應該都 平均。我想知道其他隊有冇 complain 嗰啲嘢㗎？咁即係話佢哋習慣咗，即係 冇係咁嘅， 係咁樣嘅， 係咁嘅。 我諗係 wide long 㗎啦。 佢呢個係 baseball 嘅 tradition 係咁，呢個係睇下先，呢個係邊個 base 啊？貓黑，我呢個貓黑先 ，Colorado 嗰個 ，Colorado 撲街啦。左手邊佢係333，右手邊係370喎。 哇！哇！應該爭咁遠嘅喎， 要 係一定尺咯。 係 fit 啊 ，fit 啊。咁咧，因為 Colorado 佢喺佢比較 mile high stadium， 話明 mile high 啊嘛，即係佢起佢個地方係高地少少噶嘛。你有另一個 advantage 咯。又可以個 pitcher 嘅 advantage 又可以，我唔知道你要細心研究啦。可以 pitcher 嘅 advantage 或者 hitter 嘅 advantage， 應該係 hitter 嘅 advantage 啦。你係你空氣稀薄嘅地方打遠啲嘅啦，係 啦， 係啊，咁啊，空氣阻力少啲 嘅，係啦， 係啦，咁我睇翻呢個睇翻 Dodgers 嘅話咧，呢、這個係 Astrodome， OK， 睇翻呢個 Dodgers 嘅話咧， 應該都差唔多，因為佢夠位啊嘛。點解係咁樣？因為可能地理環境位置啊。 呢個奧倫卡拉斯人啊， 奧倫應該都曲嘅， 奧倫唔係奧倫一樣。 左右左右都係333。 誒咁，三百三十喎，冇事喎。 冇事啊， 係 啊。 誒、可以去賭啦，你可以去。 唔賭啦。 即係而知道呢啲咁嘅地理環境去賭學金㗎啦，係咪？邊 想有？哦，呢、這個係呢個 Yankee Stadium 㗎啦 ，Yankee Stadium 好得意嘅喎，佢係咁樣，佢係咁樣嘅喎。佢係咁樣喎，佢唔係咁，佢唔係咁樣，佢係有歪咗少少喎，睇下，所以變咗佢 out field 嘅話咧，一邊係353 right field， 一邊係387喎。即係頭先都講啦，係 favorite left hand hitter，OK？、Okay? 但頭先我俾你嗰個應該係 Dodgers 嘅，因為我睇呢個係 Angels 嘅。 Oakland Dodgers 呢度 係 Dodgers 係 even 嘅 ，even 係啦，即係同 Angels 差唔多啦 ，Angels 差唔多啦 ，OK？ 啊，呢個佢成一成。基本上是整個 diamond 嚟嘅，睇到係咪啊？ 係咯係咯 係咯，成個 diamond 嚟嘅啦。 Even 㗎。係啦係啦，呢、這個同埋 Dodgers 嗰個 stadium another information 就係話咧，佢個 stadium 喺咁多個 stadium， baseball stadium 係坐得最多人嘅。係 啊。哦。好似坐到30,000人啊？ 好似係。 56,000啊？ 係啦，56,000係啦係啦，五萬六 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哇！五萬幾人好大喎。 唔好咁塞，唔好咁塞車啦，打完波。 所以就話大家可能就呢 個。哇！喂，仲癲喎，原來 佢攞到76,000喎。Yankee Stadium 都 上 到57,000 啊！系啊，所以就俾大家知道，其實呢、這個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咧，因為咧有時有啲stadium 咧，同埋佢嗰個牆咧係冇話冇規定話幾高幾低嘅，冇劃一嘅 ，OK？、嗯、所以有時你可能打個波， 邊個 stadium 最易 home run 嘅？ 咪頭先講嗰個 係 Houston Astrodome 都係啦 ，Houston Astrodome 就係嗰一場就唔知 Game 4 and Game 5， 佢打得好離譜嘅嗰、那個咧，係 back and forth 係 home run 嘅 ，OK， 佢打到加時嘅嗰、那個 extra inning 嘅 ，OK， 嗰個咧，所以有好多係特別好多 home run 啦 ，OK， 但係視乎你係嗰隊波有冇多 left hand hitter 啦，譬如好似頭先講啲右手邊係嗰個距離短啲噶嘛，咁你 four left hand hitter 咁、實際上 Houston 嗰場係咪短啲啊 ？Houston Astrodome 睇下先、，Astrodome 咧就係、 是、 喺度。 Astrodome 好近 Rocket 嘅 ，Astrodome 佢其實佢係左右都係 都係 even 嘅， 都係 even 啦。但係咧，因為佢，但係咧佢係冇一個窩嘅。你睇你翻上睇翻嗰個 highlight 咧，佢嗰個窩係一個 fence 嚟嘅啫。即係你掉個球咧，你打到佢嗰個 fence 嘅話就當 home run 嘅。但係唔係你通常 home run 嘅話一定要個波打咗出去個場外先當 home run 嘅係咪先？佢唔係佢個波 hit 咗個 fence 嘅話就當 home run 嘅 OK， 所以係比較可能會。favor 嗰啲 hitter， 所以嗰場波可能打得多啲 home run 啲 ，OK？ 梗啦，340啫嘛，要 wave 通常都370、380啫。 係啊， 330到380。 300， 但係300+ 嗰個真係好誇張。 有啊，呢件 T park 嗰個咪300+ 咯。係啦，呢個波士頓 Fenway park 你睇，呢度好神奇嘅，呢個係好神奇嘅 ，OK？ 佢嗰個又唔係一個 diamond 嚟㗎，呢邊歪出去嘅 ，OK？ 呢個殘廢。 係啊，呢個。所以係 殘廢部呢個， 所以係睇翻係啦，呢個就係 Chicago Cubs 嘅 Wrigley Field， 呢個 Wrigley Field 就係好得意嘅，佢側邊度係條街嚟嘅，佢咁樣嘅，所以係同埋有啲 stadium 起嗰時咧係好耐之前起好㗎啦，好舊㗎啦，所以即係佢要 keep 翻住同個 stadium 咧，所以同翻而家新嗰啲 stadium 新起嗰啲又唔同啦。 嗯，哦。 系啦，所以今日就系想讲呢啲啦。咁啊，你 Alice， 你football 系咩讲啊 ？football 就都讲翻啲季中嘅情况啦。 系啦，咁啊季中， 咁啊留翻我哋下一次再讲啦。咁啊，不过我又想问你一个问题，关于 baseball 呢一度，即系佢哋呢个咧有冇一个 statistic 嘅话？你話佢已經個場地有分別啦，咁又成時你話有啲 frame 啊嗰嘢，咁嗰度冇規例定住話你要幾高咁樣噶係嘛？ 冇規例㗎，冇規例。 咁你打出嘅時候，譬如你矮啲，你易啲過，咁咪空翻咪好容易咯。即係好似你話嗰啲 Houston 嗰個場咁樣，佢嗰條 frame 低啲，咁打出嚟，咁 喂， 好唔公平喎！如果個場都不一嘅話， 係唔公平㗎，係呢個係有呢個唔公平嘅例嘅。OK， 所以你睇翻baseball 咧，有啲打 home run 嗰啲球員咧，有啲係。left hand hitter 嘅話咧，佢 Barry Bonds 啊嗰啲咧，佢係on top of the list 嘅，即係佢係冇係咁嘅。 咁即係話係 嗰個場幫佢咧，唔係佢真係話佢過場佢都成績都不一樣嘅喎，咁即係話 可以咁講啦，可以咁講啦，係啦。 咁你嗰個成績食出嚟嗰時，嗰個話打 home run 其實可能係因為個地理環境造就咗佢嘅啫喎，唔係真係佢真係打得咁勁抽嘅啫喎。 嗰、那個球員 都本身都梗有料啦， 係啦，本身 但係地理就幫咗佢好多。 係啦，係啦，係啦。 哦，咁即係話其實嗰度其實有一啲因素喺入邊嘅 地理，所以其實就話同埋你睇翻你上網睇翻喺 Houston Astro 嗰、那個 Astro Dome 嗰個場咧，你睇啲人打 home run 咧，佢打到個牆上面，跟落翻嚟就當 home run 嘅，即係好似好怪咯。因為 home run 一定要 out， 即係 衝咗出去嘅嘛，係 啦， 係 啊， 係 啊， 哇！佢咁樣計吧，好嘅。 同埋你講 Colorado 嗰啲 Colorado 嗰個牆咧，你風大啊嘛，咁你風一吹，咁入邊 home run 咯， 幫手咁啊。OK， 咁好啦，咁啊。 系咯，咁啊，如果今集系讲咁多先啦， 好啊， 你下一集嘅话可以又讲翻 football， 唔系讲翻个 football 同埋 basketball 啦，系嘛？ 好啊，我哋下一集就同大家再讲第二样 sport 啦吓，好，系咁先， 好， 拜拜。